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刘霞。 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温度23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今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将对五环内杨柳树进行精确调查定位和登记，在全市范围内采取更新树种、合理砍伐、高阶换头、注射药物、修剪等方式进行综合治理。从非蓄期开始，各区园林绿化养护单位还将采用高压喷水的方式减少非蓄发生。同时，全市将新增城市绿地600公顷，建设城市休闲公园15个，通过增加城市绿地总量，提高对杨柳絮的吸附滞留能力。 近日，大兴区集中开展了产业聚集区和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工作。走进北桑村镇检查散乱污企业13家，13家企业全部被查封关停。 又到一年花开时，梨花清丽脱俗，优雅清香，正应了陆游的一句诗：粉淡香清自己家，未容桃李占年华。梨花洁白清香，但是花期短，只有6-7天。此时趁着梨花正盛，推荐给大家一个赏花赏景的好去处，大兴区庞各庄镇梨花村。赶快带上家人，约上朋友，开启您的赏梨花之旅吧。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四月飘雪在北京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北京人形容的将杨柳絮比喻成雪，多年来这个春日烦恼总是挥之不去。受到困扰的市民也提出了疑问：治理杨柳飞絮到底难在哪儿？为什么不把飞絮的杨树、柳树都砍掉呢？日前，家住昌平区水屯家园的殷淼站在559路公交车站等车。这两天他的鼻炎犯了，打算到医院开药，忽然一阵风吹过，路旁大团大团的飞絮迎风飞舞，他下意识地用手捂紧了鼻孔，虽然戴着口罩，可他还是觉得很不舒服。殷淼对记者说，电视剧里的果郡王为心爱的人在宫墙内种满了合欢花，夜华为浅浅在洗梧宫种下了桃林，真不知道咱北京为什么要种这么多飞絮的杨树和柳树。这句话也说出了许多市民心里的疑问。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副处长杜建军说，北京现有的杨柳树主要集中种植于上世纪60-70年代，当时我国城市绿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城市绿化经费投入有限，可以选择的树种较少，当时杨树和柳树有不少优势，比如适合北京的土壤和气候，容易繁殖成活，而且生长速度快，养护成本低等等，所以成了北京绿化的主力树种。杜建军表示，并不是所有的杨柳树都飞絮，杨树和柳树是雌雄异株，飞絮实际上是雌性杨柳树种子的衍生物，它带着种子随风飘散。市园林绿化部门普查结果显示，目前北京共有200万株杨柳树雌株，占园林绿化乔木总量的5%。由于这些杨柳树都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所以近年来飞絮量较大。市园林科学院专家聪日晨说，针对杨柳飞絮问题，北京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考虑治理。经过多年的摸索，北京已经总结出几个办法：高位嫁接、打针注射抑制剂、高压水枪清洗等。 可是既然有了治理办法，飞絮问题怎么还是年年依旧？丛日晨解释说，这些治理措施目前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高位嫁接需要截掉雌树的头，嫁接上雄树的枝条，但主要针对柳树，对杨树并不适用。打针方式虽然有效，但一针只能管一年，治标的同时还需考虑治本之策。不少网友建议砍掉飞絮的杨柳树，直接更换新品种，不就彻底解决问题了吗？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访告诉记者，杨柳树的生态作用远远大于飞絮的影响。杨树树形高大挺拔，柳树婀娜飘逸，在北方的春季，柳树最先返青，仿佛是春天的使者。治理杨柳飞絮千万不能一砍了之，除了具有景观效果，杨柳树还具有释放氧气、降温增湿、减菌杀菌和吸收有毒有害物质等显著生态功能。杨树和柳树对二氧化硫、氯气等有害气体、颗粒物吸收吸附能力很强，是城市园林绿化的优良抗污树种，某些能力优于国槐和侧柏。一株胸径20厘米的杨树，一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172公斤，释放氧气125公斤。一株胸径20厘米的柳树，一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281公斤，释放氧气204公斤。目前北京杨柳树品种数量多，而且都已经形成大树，如果大量的伐除，会引起城市环境质量和景观的下降，造成更为严重的生态损失。 杨柳飞絮也并不是无法治理，市园林绿化部门已经制定出标本兼治的办法，通过修剪树冠、化学抑制开花等方式治标，通过源头控制、逐步更换、砍伐过密林地等方式来治本，力争到2020年基本治理杨柳飞絮。今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将对五环内杨柳树进行精确调查、定位和登记，在全市范围内采取更换树种、合理砍伐、高阶换头、注射药物、修剪等方式进行综合治理。从飞絮区开始，各园区绿化养护单位还将采用高压喷水的方式减少飞絮发生。另外，全市将新增城市绿地600公顷，建设城市休闲公园15个。通过增加城市绿地总量，提高对杨柳絮的吸附滞留能力。13-5时期，本市还将在城镇绿地、公园和新农村绿化等各项园林绿化建设工程中，科学选择和配置树种，提高物种的丰富度，不再使用杨柳树雌株，从源头上杜绝杨柳飞絮发生，结合城市建设和绿化更新改造，逐步替代杨柳树雌株，减少飞絮总量，到2020年实现有序不成灾。杜建军还说，杨柳飞絮的治理并非一时一刻就能完成，还需公众的耐心和理解。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区集中开展了产业聚集区和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工作，走进北桑村镇检查散乱污企业13家，13家企业全部被查封关停。执法队员走进北桑村镇皮革庄村，在北京益农实际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环保、消防、安监、质检、工商等部门执法人员分工检查。这是一家占地6600平米的印刷企业，执法队员发现这个巨大的厂房内没有任何环保手续，车间没有处理设施，消防队员发现消防器材已经失效，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将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不仅如此，车间安全通道堵塞，特种设备叉车没有备案，彩钢板建筑严重威胁到生命财产安全。同样检查出问题的还有北京宜思床垫、北京欧莱迪家具厂，这两家企业不仅无法提供营业执照，而且在消防安全、粉尘治理、用电线路方面不符合要求。 当天一共有13家散乱污企业当场查封。 自清明节期间开始清理整顿以来，北藏村镇已经清退185家散乱污企业。目前，大兴各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试点拆除腾退工作进展顺利。西红门镇从去年10月8号启动百日攻坚行动以来，已经累计拆除面积543万平方米。黄村镇从去年5月份启动廊伐地区的拆除腾退工作以来，已经累计拆除510万平方米。一方面，对于属于非首都功能的一般制造业，引导他们向经济等外部地区疏解转移；另一方面，对于存在非法排污、无证无照经营、安全隐患较大的，区经信委联合各职能部门按照专项行动安排，会同属地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本台消息，又到一年花开时，梨花清丽脱俗，优雅清香，正应了陆游的一句诗：粉淡清香自一家，未容桃李占年华。梨花洁白清香，但是花期短，只有6-7天。此时趁着梨花正盛，推荐给大家一个赏花赏景的好去处，大兴区庞各庄镇梨花村。赶快带上家人，约上朋友，开启您的赏梨花之旅吧。在庞各庄镇梨花村里，有华北地区面积最大、树龄最老、品种最多、开花最早的万亩生态梨树群。每到梨花盛开的季节，万亩古梨园的朵朵梨花就像飘落在树上的雪片，在湛蓝的天空下格外耀眼，将梨香打扮得分外妖娆，给这片古老的梨园披上了迷人的面纱。如果以往您习惯于穿梭在梨花海中，仰头观梨花之美，那么今年给您开启全新的赏花模式，登高俯瞰全景梨花海。 大兴没有山，村里也没有高建筑，但是今年梨花村在梨园里新建了一处高22米3层的瞭望塔，让您可以无死角全方位俯瞰观赏梨花海，享受春看花发千树的美景。登上瞭望塔，花海立现，这样的赏花视角让您有种被花海拥抱的感觉。去梨花村赏花，有一处梨树的花一定要去看看，那就是已经423岁高龄的金瓣黄鸭梨贡树，因为它的果实曾经作为宫廷供奉而得名。这棵贡树树高大约6米，而树身只有1米，直径为0.5米，有树身伸向东南西北4个方向各5米的树冠，几乎有10米见方，树身上面有11个主杈，贡梨最高年产曾经达到了1吨多，当地人称它是吨梨树，梨花自然是开得最茂密。 全景近景赏完梨花，您是不是视觉有些疲惫呢？不要紧，在梨树下席地而坐，闭上眼睛，享受淡淡的梨花清香，沁人心脾。您还可以在梨树下聊聊天，与当地农民攀谈攀谈，拉拉家常，休闲惬意。赏完花，您可以去村里转一转。今年村里新建了一处离不开你文化创意中心，这里集住宿、观赏、商品展售功能为一体，游客可以看看梨是怎么变成艺术品，碰到中意的还可以顺便买回家。梨花村里有20多户农家院，各具特色，游客可以随意进入一家农家院，品一品铁锅炖肉、花馍等特色饭，尝一尝张立起的蘑菇馅饼、韩世勇的老憨扣肉、勾家大院的酱焖鱼和全梨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本台消息，男子喜欢上网玩直播，将平时收入大多用来和其他主播相互打赏和送礼物上，没钱时就想到了抢劫。记者近日从大兴警方了解到，4月8号，警方在群众帮助下成功在10分钟内将一抢包男子抓获。据了解，4月8号12:40，大兴警方接到一位老大妈报警，说自己被抢了。 同时，一名高先生报警说，他在黄村镇某小区外目睹了一位老人皮包被抢。作案人为一名男子，身高1.75米到1.8米之间，穿着牛仔上衣、黄色裤子，戴着口罩，抢包后徒步向北逃走。 接警后，大兴公安分局通过天网视频监测平台对案发地附近区域展开搜寻。巡控员搜索金汇园三里某烤鸭店附近时，在监控中发现一男子正在沿路奔跑，形迹可疑。经比对，此人与作案人非常相似，于是立即上报。12:50左右，巡逻民警发现一名飞快骑自行车的男子，神色慌张。经比对，他与目击者描述体貌特征符合，民警迅速将他抓获，并在他身上查获被抢红色三星手机一部，现金40多元。随后，巡逻民警会同清源路派出所民警在现场附近一垃圾箱内找到了男子抢夺后丢弃的黑色女士皮包。经审查，霍某今年28岁，在某公司从事游戏运营工作，有着相对稳定的收入。因为平时喜欢上网玩直播，他主要的花销都用在了和其他主播的相互打赏和送礼物上，没钱时就想到了抢劫。霍某交代，他选择高龄女性为作案目标，主要是为了作案后容易逃跑。原以为遇见这种事没人会管，却没有想到自己几分钟内便被抓获了。目前，霍某因涉嫌抢劫已经被大兴警方治安拘留。 本台消息，4月11号早上7:30，一位女士急匆匆地跑进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大厅，正在医院大厅值守的院领导和志愿者们马上上前询问。原来，这位女士陪同家属一位年近80的老人来到医院就诊，由于老人腰部摔伤，行动不便，现在无法下车。志愿者们立即组织人员准备担架和平车，联合安保人员，众人合力将老人抬下车。志愿者们兵分两路，一边帮助家属挂号，一边将患者快速送往急诊室进行救治。整个过程，医务人员反应迅速，各个环节衔接顺畅，得到了患者和家属的好评。在场医务人员也表示，只要患者有困难，我们都会积极帮助解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本台消息，4月12号18:30，记者跟随区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站站长陈锦瑞，驱车近45公里，来到北京与河北交界的凤和营进京检查站，开启第二次重型柴油车联合执法百日行动，距离4月6号第一次联合执法仅仅隔了5天，到达指定地点时已经是19:15。联合执法从20:00到22:00进行。记者到达时，进京最右侧车道已经立上停车检查的标志。陈景瑞嘱咐记者，您记得戴上口罩。但是在检查中，记者并没有看到队员戴上口罩。他们说，我们需要和司机沟通，戴口罩说话不方便。记者看到现场执法队员告诉司机，油门踩到底，检查一下尾气，请您出示驾驶证。 根据区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站站长陈景瑞介绍，联合执法先是目测尾气，肉眼可见黑烟就是超标。由于仪器检查时间太长，为了不影响后车通行，确定有黑烟后，开到边上进行处理。在车道最右侧，由锥形筒组成了检查区域。20:07，一辆贵州牌照的重型牵引车被检测出尾气超标。得知将被处罚，司机情绪激动，我不去北京，拐弯去天津，我们就负责开车，我们驾驶员什么都不知道。站在一旁的交警耐心解释，进入凤和营检查站就是已经进京了。 根据行政处罚法，外地个人的车辆需要登记信息反馈给市环保局，处罚信息发送到当地环保局处理。外地单位车辆现场处罚300到3000元。开完罚单，陈站长不忘嘱咐司机，您记得去处理，不然您年检的时候过不去。送走司机后，他打开车门喝了一口水润嗓子。此时已经是21点了，2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全程戴着口罩，嗓子还是火辣辣的。 凤和营进京检查站两个小时检查了77辆重型大卡车，其中处罚了3笔。除了凤和营检查站，进京余罚大广进京高速站、区内大兴桥、卢丘路、104国道南红门6个检查点同时进行，共检查349辆，处罚13笔。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区居民反映小区有私设地锁现象，给其他人停车带来不便。4月11号，临孝路街道办事处一举将临孝北里和车站北里两个小区的地锁拆除。在非固定车位随意设置地锁，不仅浪费停车资源，更容易造成意外和危险。而且通过地锁将公共车位锁为己有，既不合理也不公平。4月11号上午9点左右，记者随临孝路街道办事处人员来到了私设地锁的小区，两个小区的停车位基本都已经满了，大多数的车下面都设有地锁。在充分沟通后，很多车主纷纷将车自行移走，协助执法人员拆卸地锁。在确认车主不在小区内，无法将车自行移走时，执法人员用专业器具将车移走，在拆除地锁后又将车移回原位。 在拆除地锁的过程中，很多居民表示这样挺好的，早就应该这么做了。而且不少居民自愿加入到拆除地锁的过程中来，移车、拆卸地锁、清理地面、将车移回原位。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很快两个小区的地锁就被拆完了。这次总共拆除地锁50个。在拆地锁的过程中，一些车主不理解，甚至有些抗拒。执法人员耐心地解释地锁的危害及不合理性，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这些车主都同意拆除地锁。这几年来，由于车位紧张，私设地锁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公共车位是大家的，私设地锁是不对的，只有将心比心，才能打造完美小区。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大兴新机场拆迁，施富贤命运如何？大兴区李贤镇西里河村距离大兴区核心黄村镇近30公里，往南不到15公里就是河北省固安县。未来西里河村将是北京新机场的噪音区，不久将进行拆迁。村里的老人绝大多数都没有坐过飞机，更没想过咱村里能够成为机场的一部分。66岁的西里河村民刘艳荣一边感慨着世事难料，一边将琴琴、笛鼓、笙等乐器一件件码放整齐。作为荣生施富贤剧团团长，他像每个剧团活动日开始前一样，等着几十年交情的团友们前来。施富贤创始于1893年左右，是目前仅存于大兴区的北京乡土特色传统地方小戏，入选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记者从大兴区文化馆非遗部了解到，随着北京新机场建设推进，拆迁区非遗保护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开展，像施富贤这样会随着村子搬迁的非遗项目成为重点保护对象。 截止到3月底，已有31个项目进入大兴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5个项目进入市级名录，有4个项目进入国家级名录。刘艳荣家与施富贤的缘分已经延续了100多年。据刘艳荣回忆，有关施富贤的历史基本来自爷爷的口述。施富贤最早可以追溯到1893年，当时的余法李贤一带还隶属宛平县，这里的落榜文人朱广达和曲艺艺人贾万全联手创作出一种新的曲艺石不贤，意思就是说这人走到哪儿都不能闲着，连拉带唱。第一个石不贤剧本叫苏洛园，相传由朱广达本人的真实经历改编，说的是落榜文人云秀山在前往苏州途中洗劫良缘的故事。这种新鲜的曲艺迅速在大兴、房山、河北固安、涿州一带流传开来，传到西里河是1904年左右的事情。一个出自西里河的李姓宦官将石不贤带进了百里之外的紫禁城，当时的光绪帝听到石不贤曲调后甚是喜欢， 给他取了名字叫施富贤。从此西里河成为施富贤的传播中心，这里的施富贤会常年组织巡演，十里八村远近闻名。 此后的一百多年波折不断，施富贤会分分合合，但民间自发的演唱和传承从未间断。到了1985年，施富贤会传到了刘彦荣手里，现在名为荣生施富贤剧团。从老宅子里，刘彦荣小心翼翼地拿出几本泛黄的剧本，一百多年前的纯手抄原件。他说，最鼎盛的时候，施富贤有几十个剧本，后来很多不幸遗失，如今能唱的也就20多个了。这是村里一个姓吴的文化人一笔一笔抄下来的。申遗的时候，光我们唱可不行，得用这个做证明。每周剧团里都有固定的排练时间，一般一次排练时间为3-4个小时。记者采访这天，剧团正好排练最传统的施富贤剧本《苏洛园》。虽然只是排练，但老人们异常认真，每个音符、每次走位、每句唱词都精益求精，绝不马虎。团里的常备演员最年轻的53岁，最年长的75岁，每一出戏，这个平均年龄早就超过60岁的老年剧团都要想方设法演绎出年龄差来。就以《苏洛园》为例，几位60岁到70岁的老演员张玉荣、宋书香、高亮、刘金荣，得依靠丰富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表现出后妈、闺女、侄儿、书生等年龄跨度很大的角色。经他们卖力演绎，后妈狡诈，闺女懵懂，侄儿贪婪，书生单纯，角色个个生动。 苏洛园几乎是每次演出的固定节目，很多老观众爱看，而且这出戏在别的剧种中都不曾出现，属于独创。但老观众也有新要求。刘彦荣介绍，我们的观众很固定，爱听施富贤的也多是跟我们岁数差不多的老人。我们一有演出，哪怕不在他们村子里，他们坐车也会赶来看。而且老戏迷还会点戏，点他们想听的，我们得有准备，唱完固定节目随时有可能加戏。爱听施富贤的老人很多，一有演出就会赶来看。老节目经典，但也不能撑起整台演出，新节目是必不可少的。刘彦荣和团友们将《桂中园》《苏三起解》《小贱年儿》等其他戏种的剧本改编成施富贤，除此之外还与时俱进地创作新剧本。我们有一些特别新的剧本，比如去年才第一次演的《拆迁风波》《再婚风波》《争婆婆》等等，如同当年朱广达根据自身经历创作《苏洛园》一样。现在剧团的编剧们也将身边的事写进了戏里。 像往常一样，剧团今年的演出季将从5月开始，演出的时间、场地、人员、节目，刘彦荣胸有成竹。而下一个演出季会是什么样，他没法确定。世代务农的刘彦荣和老团友、老观众一样，都将搬迁住进楼房，以后在哪儿唱戏、在哪儿听戏都还是未知的事情。但是与施富贤历经的百年沧桑相比，这些变故似乎不算剧烈。只要还有人听，我们就会接着唱。这戏流传了100多年，不会一夜之间就没有了生命力。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简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远山现竹林芳草，春风拂绿了芭蕉， 寒梅落尽把冬了，衔春的燕想归巢，沿途的景牵挂的人两情迢迢， 柳叶江间桃花浪，听舟离合眺远方， 饮一盏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 大人，消息传平安车险有好礼相送。 太好了，快快说来。 四到六月到期，未投保